天地有正气，你两个仆街衰到痹。 独立思考，思考独立，一个时机，卷土再起，天地有正气。主持：姚冠东、阿云。 嗱 ，hello， 各位，系翻嚟第二節嘅天地有正氣。咁啊，之前即系講起嗰個所謂禮拜二嘅國務院啊港澳辦嘅講話啦嚇。咁佢亦都有幾樣嘢幾得意嘅。咁唔叫張曉明出嚟啦，我都覺得有啲奇怪嘅。佢係諗住屌你唔揾個咁惹火嘅人，即係唔想個情形惡化到又唔想惡化到一發不可收拾嚇。但係咧佢又勢成騎虎，唔支持警隊又唔得，係嘛？所以咧。俾一班咁樣嘅戇鳩嘅警隊知道阿爺撐你咧，結果就發生咗呢、這個禮拜三嘅呢、這個即係呢個違葵涌警署事件。嗱，示威者今個禮拜又進化咗嘅，其實就又進化咗，就係、是、真又 be water 地呢度又圍下，嗰度又圍下啊，成件事就流動咗好多，亦都見到唔同地區嘅差佬其實就唔撚柒，好識處理。我哋亦都見到，屌你老母，完全嗰日喺葵涌揸住把槍指住啲市民嘅一個警察，喺大眾面前到底係一個乜嘢嘅效果呢？嗰、那個所謂嘅白衫，其實佢唔係真係白衫嚟嘅，佢都係原座升上去，佢之後一個警署警長嘅時沙，即係雞仔餅俗稱，係咪拿住支槍？咁撚樣癲撚咗咁指住啲人，係咪準備發射嘅隻手係扣住扳機喎，準備發射嘅喎，係咪？咁即係乜撚嘢啊？即係你呢一隊警隊已經完完全全失控，你揸俾一班精神病嘅人揸槍，精神有壓力、精神近乎崩潰嘅人去揸槍，咁樣係極之為危險嘅事情嚟㗎嘛？我上個禮拜已經講過啦，呢件事係咪？今個禮拜即刻有個失控嘅俾你睇啦。真係幾好啊！真係，我唔知佢係咪聽緊咗我節目。 可能下個禮拜再變本加厲都唔奇㗎呢啲嘢。 係啊，咁如果有一隊咁樣嘅警隊咧，就真係要出解放軍先至可以搞得掂啦。 佢即係成日啲人好多人喺度謠言啦，話會唔會出啊？點樣點樣成啊？嗰啲咁嘅嘢。咁我自己覺得就唔會嘅。當然就係因為係咪蕭生話會啊？ 蕭生話唔會， 蕭生話唔會，咁啊兩樣嘢啦，咁你就快撚啲出啦，屌你尾，燈神都開埋口啦，你快撚啲出啦， 唔係，之前講嘅，佢每日都唔同嘅，而家燈神嚇，咁啊唔好撚你燈神講乜柒啦，即係我又覺得嚇，咁嗱，今個禮拜講話出解放軍嘅謠言咧，就唔係即係嘅傳言咧，就甚嚣塵上啦。事源就係嚟自一段解放軍嘅片啦。嗰段片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啦。咁啊，如果你睇咗咧，你都覺得我唔覺得好恐怖，都覺得幾撚假，即係好撚似拍戲咁撚樣啦嚇。即係成隊解放軍又拎住啲盾，跟住之後好撚齊咁樣，即係發射催淚彈啊，跟住又話又拉紅，又舉住個紅旗嘅，嗰個紅旗好撚似淘寶嘅，因為其實差佬有一個紅旗噶嘛，有紅旗黑旗嗰啲噶嘛，佢咧又唔跟足差佬，但係又似差佬喎，即係唔係？即係有種冒即係山寨旗嗰種感覺咧，即係寫繁體字嘅個繁嘅嗰啲咁樣嘅山寨旗咁啊，好似平價貨咁樣樣舉撚咗出嚟咧，然之後就話即係快咁後退，否則後果自負咁樣，即係啊咁樣嘅嘢。嗱，講起出腦解，即係我就覺得如果。亦都而家最近好多人做圖，又咩八月四號宣布戒嚴，又話唔知點撚樣啦。我覺得嗱，我首先我自己個人嘅預計咧，就唔會係真事嚟嘅呢個，即係喺短期內唔會係真事。嗱，所謂短期即係呢個禮拜嘅啫，七日裏邊嘅啫。我哋而家短期咧係七日， 因為七日真發生好多事嘅。 冇錯啦，先解釋清楚個七日啊。咁點解我咁？點解我會有咁樣嘅睇法咧？嗱，如果真係會出解放軍，一定係會放定風先嘅，即係唔所謂如果而家就叫放風咧。 咁你啲商界一定係好撚亂，一定會有動作，唔會綁住隻手有你咁樣講嘅，你明唔明啊？好多嘢係會反映喺真實嘅經濟裏面嘅，亦都會反，亦都會如果真係會出老解，亦都所有香港嘅大 masa 嗰啲商家，即係揸住好撚多錢，幾百億身、幾千幾幾百億至一千億身家嘅人類咧，係會有異動嘅。而家我見唔到有呢啲異動，咩市場咩跌一千點嗰啲吹水嘅啫，屌你老味，即係一千點嚟講，對於而家恆生指數嚟講，真係好撚小事嚟嘅啫。佢跌一萬點，你先諗啦，係咪？所謂跌一千點，就大家唔好穿作附會，即係完全唔係因為話咩會出解放軍嘅影響啊！呢啲完全係市場正常嘅操作，因為 侵侵加鳩嘅水 係啦，因為侵侵即係呢個中美貿易戰星期二嘅談判冇結果啦。亦都 即時加佢10%， 係啦，亦都即時亦都係話會再繼續對呢個銷售去中國產品加關税啦。咁所以咁即係個關税繼續加10%嘅關税啦。咁所以先導致個市場嘅波幅就完全同解放軍係一啲關係都冇嘅。點？因為而家所謂咩出解放軍啊，成日吹話會軍管啊，呢啲係有一部分鷹派嘅人無論係。中共又好，大陸嘅政府喺大陸又好，香港又好，有一批人係好撚想出解放軍打撚死啲僆仔嘅，係咪？成日你見到社區都係講呢啲嘢噶，係咪？而嗰班人係屌你老母，正正就係賣港賊中嘅賣港賊啊嘛，包括啊689呢一啲人啊嘛，係咪？包括係范徐麗泰呢啲人啊嘛，屌你老母呢啲人渣係唯恐係天下而不亂，係亡港之心。即係亡港之心不死啊嘛，例如譚慧珠呢啲咁嘅人渣撈屎嚟噶嘛，屌你老母係咪？即係呢啲咁嘅人係好撚想社會上面好撚多呢一班咁樣嘅垃圾，社會垃圾冇撚個腦啊，係冇撚咗生咗禽奴絲芒嘅，即係完全冇諗過任何後果。屌你老母奶共，總之我冇事得啦，我奶共屌你老母死啲學生，死啲後生仔係冇撚事，係好撚想屌你老母出解放軍去平息呢件事噶嘛。因為佢哋根本諗唔到嘢，同中共係同一個路數嚟噶嘛，即係覺得暴力即係先能夠解決問題，乜強權有強權冇公理咁樣噶嘛，係咪？因為佢哋一直都係咁噶嘛，佢哋有錢噶嘛，佢哋有權噶嘛，即係覺得有權要用盡噶嘛， 最緊要係有外國護照 嚇、啊，即 係有啲咩嘢走 佬，係有咩嘢走佬噶嘛？屌你老母！即係呢啲人係唯恐天下不亂噶嘛。咁所以有一大批人就好撚想出老解，所以成日就製造一個氣氛，就係話：誒，屌你老母出老解都冇問題嘅，出解放軍都冇問題嘅。嗱，我就諗咯，屌你老母！嗱，雖然佢即係雖然我預計，係唔會咁輕易解放軍去出動。嗱，我而家就覺得有亦都有輿論開始講啦，即係或者社會上面有輿論開始講，就佢就算出解放軍係唔開槍嘅，係可能用警用棍。或者用一啲即係冷兵器，就唔係用熱兵器去、okay. 去鎮壓嘅，係咪？只係扇波力，即係或者象徵性意義大於一切，出到嚟咧就係鎮住個勢嘅啫，係咪？即係咁樣，可能會用一個咁樣嘅形式去令解放軍行出軍營去咩嘅？但係我之前都講過，如果要解放軍行出軍營，你一定係等於接管特區政府嘅。等於一國兩制失效嘅，即係正式廢除一國兩制，提早廢除嘅。即係你嗰啲解放軍行得出軍營，去無論用熱兵器、冷兵器對付示威者嚟講，或者喺呢一場運動裏邊嚟同示威者有任何嘅，即係總之佢離開個軍營，派出解放軍出老解，你就等於一國兩制係玩撚完嘅，一定嘅呢個係，係咪？咁但係而家我個諗法就係、是、喂，屌你諗乜早出不？喂，早出好過遲出，係咪？如果你中共真係解決唔到呢件事嘅，你港共政權完全係解決唔到呢件事，你出解放軍真係嘅，快啲出啦！等個社會大家知道一齊攬炒，知道呢一個政權到底有幾邪惡，冒住整體社會冚包散嘅風險，佢哋都會出解放軍嚟對付你嘅。等你班撚樣屌你老母，真係屌你老母瞓撚醒啊！你班撚樣係咪？你咪出咯！係咪？到時全民皆亂，係嘛？全民皆驚嘅時候，係嘛？同埋你就算出解放軍，我覺得我自己覺得啊，你出解放軍都平息唔到。我同你講呢個嘢， 絕對係啊！ 出解放軍就等於戰爭噶啦，即係出解放軍就等於向香港全體人民宣戰。 你就算唔好講到推到咁遠話出解放軍，我假設可能一個禮拜後你無釐啦喂，唔知點解可能啲左膠搞散又好乜都好啦，總之無釐啦喂冇咗所有示威冇曬， 你覺得而家個社會氣氛佢仲管治到咩？ 管治唔到㗎， 就係、是、咯，你已經係保唔到鑊㗎嘛。所以其實個問題已經唔係在於你用咩手段去解決呢件事，而係你根本冇辦法做到個善後啊！呢一代人已經對你，唔好話呢一代人，其實整個社會入面可能已經有超過過半數的人是對呢個政府是零信心，冇曬任何的管治信心㗎啦，你已經解決不到啦。 所以真的軍管㗎啦，即係你出解放軍就等於軍管㗎啦。你點再管治內？真係港共政府，你點再管治內唔會平息到㗎嘛？你而家係全個香港由上而下，由左至右啊！而家係所有各行各業啊，係咪？而家係成個社會大內戰、大分裂都唔係，其實都唔係分裂，其實嗰啲 reconnect， 即係其實好大。而家剩翻嘅，而家剩翻唔係企喺正義市民呢一邊嘅，剩翻啲咩人？即係咪剩翻社區嗰啲屌你老母廢佬咯？係 咯，同埋嗰堆偽中 立嗰堆嘅建制派嗰班咁樣嘅政棍咯，係咪？即係就算佢哋都唔撚出聲嘅，你有冇見過？你依個禮拜有冇見過葉劉啊？冇啦嘛。你有冇見過民建聯咧？冇啦嘛，冇啦，見唔諗到民建聯，因為佢哋知道工聯會、民建聯，佢哋知道工聯會又唔撚計佢啦。即係你佢哋知道而家有幾撚咁大鑊啦，撐唔到噶啦個港共政權。你見唔見到民建聯冇撐過林鄭噶啦？已經成個禮拜 佢喺度講埋啲廢話咩？ 講埋啲 無聊啦， 即係講埋啲無聊啦嘅廢話。是咪？即係你葉劉淑儀仲話咩？派8000美錢，我屌你老母啦！葉劉淑儀，你派8000蚊，屌你當我哋係乜撚嘢啊？你當香港人係乜撚嘢啊？屌你老母！你派8000蚊俾嗰啲示威者，你認為可以解決到問題咩？你派8000蚊俾我，你認為可以擺平我？你叫我收口啊？你俾8000萬我都唔撚收啦！你都戇撚鳩啊！而家係關乎於屌你諗啊！整個香港嘅未來啊！而家係關乎於整代人，我哋成個民成個族嘅未來啊！所有700萬香港市民嘅未來啊！屌你老母！包括我啲仔嘅未來啊！你俾8000萬我，屌你諗啊！佢哋有未來啦咩？冇啊嘛！ 冇你俾咯，我會照收噶，跟住就著數走。 你係解決唔撚到件事啊！你明唔明啊？就算即係。而家所以佢哋全部割撚曬隻，成個社會同你港共政權、同你中共中央都係割隻嘅，你明唔明啊？即係你同港共政權割隻，而家港中共中央直接控制呢個特區政府，所以即係等同於同你共產黨都割撚埋隻，係嗎？冇人提咩一國兩制啊，咩冇人提嗰啲嘢㗎啦，而家去到今時今日，係咪冇人再提㗎啦？而家已經去到一個冇辦法，除咗即係你係真係真真正正係要屌你諗啊，拿高三就嚇痛定思痛去解決問題，你先能夠解決呢件事。你一日唔解決呢一啲嘅矛盾，你係冇辦法平息呢一場嘅運動嘅，冇可能嘅。就算好啦，真係啊，頭先阿輝輝講話齋，你出咗老解啦，你出咗解放軍，屌你咪早出咯。哦，原來出解放軍係咁嘅，哦，我都唔撚驚你啦。但你出解放軍，屌你咪用命同你搏咯。你明唔明啊？咪人人上戰場，用條命同你搏，你咪開槍咯，屌你老母，係嘛？你射完一排子彈，屌你咁樣前面流血係咁噶啦，只能夠係咁血腥噶啦。因為你暴力只能夠更暴力嘅啫嘛，引嚟暴力從來係解決唔到問題，大家知噶嘛，係咪？呢一個係一個完全係定律嚟嘅。 所以其實我都睇到一個好強烈嘅對比。我講翻728嗰日，咁我發夢去咗由銅鑼灣去到上環。咁其實當晚咧，其實主要嗰個衝突點都係喺曬個上環度啦。銅鑼灣其實冇人理嘅喎。 係。 即係變咗，其實但係起初即係講緊係6-7點定5-6點嗰啲時間，晏晝嗰啲時間咧，啲人唔知噶嘛，你唔知啲黑警咩方位過嚟噶嘛，佢照 set block 啊，照搞呢搞路，搞好多嘢嘅。之後全部人又去曬上環，冇人理到啦。 唔係你開真槍，或者你開真槍，咩成？你而家見到啦，咁啊警察其實係唔夠人嘅，嚇，亦都內部咧，亦都係已經去到一個崩潰嘅邊緣。咁所以咧，先至話。有機會可能叫老解幫手出解放軍去幫手鎮壓，就你啊想啦，屌你兩咩差佬，你就想出解放軍啊，幫你孭鑊啊，你戇鳩噶，你要黐鳩線嘅，屌你老母，你啊想啦，屌你林鄭月娥，你上咗臭味啊，盧偉聰，你上咗臭味啊，話俾你聽啊，你出解放軍只會將個混亂更加升級， 因為你而家啲年輕人都係以死相搏嘅，用緊十年嘅前途，屌你老尾嚟同你抗爭啊！而家唔撚，你仲未撚了解件事點解大家前仆後繼？而家連金融嗰班成日講錢嗰班人都出嚟話要搞集會，係咪？到時佢哋就唔係集會噶啦，係咪？連公務員都出埋嚟，到時全民皆兵嘅時候，你一係就屌你老母，即係好啦。我當你血腥鎮壓成功，屌你老母死咗200人，屌你開槍流血，係啊打撚死曬我哋啊！屌你老母死咗撚咗200人，係咪？咁你覺得就能夠管治到啦？你覺得解決到啦？解決唔到啦！你殺咗200人，你覺得香港會仲好似以前咁？冇可能啦，永遠啊係翻唔撚到轉頭呢一樣嘢。是從此玩完，香港是從此滅港，是冇噶啦。而你話抗爭者驚唔驚？我作為一個香港人，冇賴話抗爭者啦。我驚唔驚出解放軍？我唔撚驚，我真係第一個唔撚驚。我上個禮拜都咁講，屌你諗乜？屌你咪打撚死我！你出得解放軍，你都滅我家園，即係我哋一家而家俾人完全毀滅。我哋可以點啊？屌你老母！我哋可以點啊？屌你老母！攞條命啦！唔係點啊？係嘛？你出解放軍，到時就真係屌你老母血腥啊！到時真係屌你老母暗殺啊、爆炸乜撚嘢都齊啊！屌你老母閪！啱唔啱啊？一定係咁樣。 冇，你而家個情況其實同有冇出解放軍根本係一個象徵意義嘅分別啫嘛。你差佬其實同嗰啲咁嘅軍頭有咩分別啫？冇分別。所以其實係唔即係你中意咪出咯，有咩撚嘢？ 所以你用暴力去解決一個文明社會嘅問題係你只能夠我話俾你聽你只能夠滅咗個文明咯，滅咗佢咯。即係你用暴力係啊，你有好無限嘅兵力，你有即係你有槍有炮，係啊，你咪只能夠消滅咗成個文明咯，將成個香港170多年嚟嘅文明整體完全消滅。是完全消滅，咁係啊，喂，係啊，快唔好等下個禮拜，咁你快脆脆咯。 貨真價實嘅招土， 係啊，貨真價實嘅招土啦。到時你屌你老母，所有嘅你嗰啲黑大陸黑錢完全嚟唔到香港啦，香港亦都喪失所有功能啦。你咪慢慢飆屈翻個深圳咯，慢慢飆咯，睇下你外人信唔信你，睇下外資信唔信你，你上唔上到市？屌你老母，到時啱唔啱啊？即係呢個係最愚蠢嘅方法，甚至如果呢一個係真係香港嘅命運。如果呢一個真係香港嘅命運，我哋作為香港人，我哋只能夠接受，係 no 係唔可以再畏懼同恐懼。而家我哋香港人係絕對不能夠再恐懼嘅，係冇得恐懼啊！你慢慢死同即刻死有咩分別啫？係嗎？即係冇分別㗎。 而事實上，我哋都睇到香港人根本都冇驚過，因為當你728。拉了40多人，然後第二天立刻告他們暴動，你以為你可以用這樣的法治手段去嚇到人不敢出來嗎？立刻就為你差館了， 回不了頭了。即是 你用繼續升級的武力，繼續失控的警隊，你是不能夠解決現在香港所有的問題，亦都不能夠叫香港這一班這一整代的年輕人收聲。現在你只能夠可以做的，你如果繼續用暴力，你港共政權繼續用暴力的話，你只能夠開槍將他們全部殺死，你就沒有了一整代的年輕人， 沒有了整個香港的文明歷史， 整個香港的文明歷史，整個香港的制度，所有東西都蕩然無存，而這個破壞是永遠不能恢復，即是開核，即是核爆。你出解放軍等同核爆，你問我怕不怕？我不怕，攬炒而已，一起死吧大家。我都說到時屌你老母，幾十萬蚊棟大埔村屋住下，屌你開間士多，屌你老母配給啦，屌你老母到時軍管配給啦，是不是名正言順啦，對不對？即所以你要這樣解決，你不是解決這個問題。現在只能夠你林鄭，你只能夠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只有一個，你就真真正正去面對回應所有市民的訴求，是吧？你就一定要下台，鄭若驊一定要下台，五大訴求你一定要面對，我跟你說，否則你沒有辦法去解決，你繼續用升級暴力你就嚇咯，是吧？今次不同以前，今次是史無前例，是歷史上，是我們每一天都在見證歷史的大時代，各位香港人 各位網友，是每一天都是一個大時代，我們正正就是在一個大時代裡面見證歷史，就等於我現在在做節目的這一剎那，你馬鞍山都是在圍這個警署的，即都還有繼續運動發生，是不是？即你除非現在他們為什麼他們會繼續 去參與這一場運動，因為大家原來就已經習慣了，是一定要運動，個運動一定會下去，會繼續下去，你已經沒有辦法停止它，你明白嗎？現在的情形好像上個星期都好像講過同一個 point， 就好像你行山頭十公里你覺得很辛苦很累，跟住你熱完身行完那十公里，你不行你就會不能開心，甚至我可以用緩步跑，用跑馬拉松的人練跑步你要做一個例子，很多人即跑步就一係就不跑，一開始了跑步這個習慣你是停不到的，因為運動有安多芬，屌你老母，運動令人興奮，有安多芬你就會繼續去運動，開頭那一個月你跑步覺得很辛苦的，但是肌肉慢慢適應了，你的體能慢慢適應了，你就只要挑戰它， 越跑越好，希望自己能夠有一天比賽，因為是人類來的嘛，現在的運動就是這樣，以前我都覺得每個星期 去運動很累，喂，找個星期看我行不行，現在不行，我告訴你，你真的以為八月過了八月開學就沒事了，屌你老母，現在是不能會停的這件事，是吧？所以呢，即如果你是講共政權，你就一定要面對這個問題，你才能夠有望去 重拾你的管治， 是啦，即你還想即香港這兩個字繼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繼續存在下去，不是說你這個政權你就一定不能夠存在的了，你777你一定不能夠存在，盧偉聰你不能存在，李家超一定不可以存在的了，鄭若驊你一定不可以存在的了，這些如果你這一套所謂一國兩制高度自港人治港這一套基本法的制度，如果你想去繼續存在的話，你只能夠面對這個管治的事實，是不是？你只能夠你是坐下去解決，嚴懲警隊你才能夠有望解決，是不是？如果不是你是沒有辦法去解決的，這件事我可以斷言是絕對沒有辦法解決。而另一方面呢，即是啲示威者咁點呢，即係好多人就開始講啦，嗱，我而家擔心呢就係場運動唔係話啲示威者會攰，亦都你見到敵人已經無所不用其極地要搞散你嘅運動，係咪一班所謂嘅叫做嗱，我就唔覺嗱，我先離身先，我絕對係團結嘅分子嚟嘅，即係我就唔割席嘅，我唔係反對和理非啊，我只係反對政棍啫，我而家係反對政棍，我唔係反對運動嘅形式，無論你係和理非，無論你係勇武，你用咩手法都好，只要大家目標一致咧，我係唔撚柒反對嘅，但係我而家要屌柒嘅咧，就係一啲政棍啫，或者要提防嘅就係嗰啲咁嘅冚家產政棍。乜嘢叫冚家產政棍咧？就係為咗十一月要區選，而家最好散咗個運動佢，我就可以大量收割呢啲人血饅頭嘅光環，然之後咧就去選呢個所謂嘅選舉。所以任何人同你哋講咩區議會選舉啊、血債票償啊呢啲咁撚樣嘅嘢咧，佢哋一定係冚家產嚟噶啦，呢個唔使講噶啦。你而家講選舉咧，就一定係冚家產嚟噶啦。我講撚到明㗎啦，點解啊？你區議會選舉都話俾你選得曬係冇撚用㗎嘛？入到區議會屌你老母有實際權力咩？冇啊嘛！而家200萬人上街，屌你老母都冇實質效果，屌你老母俾你個成個民主派管理嘅，例如葵青區18區裏邊嘅葵青區、沙田區嘅光復、葵青區光復、大埔區光復，咁啊點啫？ 冇錯 啊，係咪？即係你可以點啊？又從頭抗爭過，係咪？冇意思啊嘛！呢件嘢。現在就是 This is the time， 即是我們就是這個 moment， 就是那個時間，我們要達到我們政治目的就是這個時間，沒有任何東西想的了，所以我就擔心那些很多政棍就是經常想在現在進去連登，進去那些輿論 的平台 群組啊， 群組各樣那樣，就不斷散播一件事叫回氣論，不如前線那些勇武的那些先唞唞回氣啦，回一回氣啦， 休息一下先啦。 我哋和你飛補上啦。 我哋和你飛補上一下啦，定點啦？唔好咁勇武啦，係嘛？屌你啦，邊有得唞噶？你只有繼續堅持下去㗎咋。 所以我哋都係唔即係不割席不分化，你咪做咯。你和你飛都一樣㗎，其實 唔撚緊要㗎，係嘛？你搞呢啲遮打花園集會冇撚問題，大力支持， 繼續做冇問題。 各行各業大力支持。嗱，八月五號罷工。係嘛？夠和你飛啦啩，完全冇問題，完全係冇撚問題噶。各有各做，兄弟爬山各自攞。我係冇否定呢一條 line。我到今時今日，我不嬲都係俾人話左交噶啦，我不嬲都係俾人話遊行都 OK 嘅。有時集會咧都有效果嘅，唔一定係要食催淚彈，唔一定要流血先有效果嘅。係嘛？我不嬲都係咁樣講，但我就屌你老母，最睇唔慣有啲人就係屌你，你一定要提防有人滲入我哋嘅組織裏邊，散佈失敗論、撤退論。叫大家而家唔好再搞落去啦，我哋等區議會乜撚嘢啦嚇，你哋唔好衝啦，唔好乜撚嘢啦，咩都唔好做啦，即係我大家要散水啦，一定係唔撚可以啊嘛，我而家擔心係擔心呢一樣嘢啊嘛，我唔係要分化，我唔係要屌你老母叫嗰啲屌你乜和你飛收皮，但係而家喺輿論上面好多和你飛，甚至係所謂嘅 KOL， 而家不斷就係散佈緊呢啲失敗論啊嘛。是嗎？那些不用屌啊，那些當然要屌啦，對不對？那些什麼泛民支持者，屌你先願大家黏那些，是嗎？你還說我分化，是嗎？我當然不用分化啦。 所以我們講到尾那條線就是不要阻礙人家做任何的事， 我們 不會阻止你去集會、和平集會、和你飛什麼什麼，同樣地你都不要阻止我們其他的勇武行動。 我不是今天講的啦，呢樣嘢未爆發呢個運動之前，我已經不斷講幾年啦，咁樣講噶啦，係咪？總之諗到就做啊，諗到就做。而家正正就係咁咯，正啊！我覺得即係而家就係完全係我夢想裏邊、理想裏邊嘅一個抗爭，就係應該咁。諗到咩就行啦，諗到咩就做啦。無論係和你飛又好，包圍又好，點樣你做啊？諗到咪做咯。係咪最好笑？而家即係嗱，而家有啲人今個禮拜嘅輿，即係今個禮拜嘅網路輿論嚟嘅，都係話：哎呀，有好多人想起翻個大台，就話點樣要起翻個大台？就因為成場運動冇大台冇指揮噶嘛，係咪？呢樣嘢係千真萬確嘅事實嚟嘅。咁有啲人就話點解會講到話咩起大台呢樣嘢咧？事源就係話有幾個 po 就喺連登度出咗啦。就話而家啲前線示威者，尤其是嗰啲中學生嗰啲，就冇錢食飯啊，冇錢即係因為嘅 買裝備啊， 買裝備買曬啲錢去買到窮啊，飯都冇得食，屋家又無家可歸。咁咧，於是咧就引到好多好多嘅和理非理，即係香港人就係咁噶啦，即係要捐錢，就想 買個贖罪券 啦。甚至有人講過派現金啊，有人講過買飯票，而家做緊啦，其實 喺 做緊啦，80万飯票嘛。係嘛？就話俾一啲冇錢食飯嘅抗爭者去食飯。咁事完有好多感人嘅小故事嘅，即係例如幾個人分一碟飯食啦，剩啦咁。咁好多人咧就對於呢一個即係派飯論啊，或者係做派飯呢啲咁樣嘅嘢咧，就好激烈嘅討論啦，算係討論咗兩日啦。咁大家亦都有好多和理非衝出嚟話：，我哋捐錢啦，整咩啦，就係咩？咁咧就俾人有另一方面嘅人批評，就係話係起一個係咪起緊一個大台啊？派飯大台啊？嚇、啊、你你嗰、那個阿何韻詩嗰個守護公義基金咩唔係可以做到啲嘢嘅咩？ 點樣統籌呢樣行動啊？嗰啲咁嘅嘢 係啊，所以係咪可以咁做咧？咁咁好多人就即係屌鳩啦，就話唔撚應該咁樣做，咁係幫佢哋咧都買裝備啊上前線咁嗱。我開頭咧，因為我掌握嘅資料唔全面，因為我喺外地， 係啊， 就是、我嗰幾日喺外國，咁我都有睇嘅，連登我有上，即係我都有貼住香港嘅輿論嘅情況，咁亦都即係發酵演變咗兩日啦，就變成咗大家不如買裝備落前線啦，咁我都買咗嘅，即係我都有買啲文具啊，就諗住俾啲山區嘅兒童嘅。咁啊諗住捐去嗰啲貴州啊嗰啲地方，俾啲山區嘅 山西啊， 山西一掘鬼啊咁樣噶嚇，即係山東山西嗰啲嘅咁樣啊，捐咗嗰啲都捐咗一堆文具。咁我覺得咁樣捐文具嘅方法係最好啊，即係因為佢哋冇錢，當然冇零用咁，或者係冇錢食飯咁，我會覺得點講咧嗱， 如果我嗱，我用我做例子啫，我都唔代表輝輝嘅。如果我知道嗰個人，我如果遇到一個前線抗爭者，我真係見到佢冇錢食飯，真係親眼見到佢。如果我親眼見到佢真係好撚困難，冇錢食飯，我係會毫不猶豫地就咁塞啲錢俾佢，我都會做嘅呢件事。但我一定係要見到個人而知道呢件事係千真萬確，而唔係買贖罪券，幫得幾多就幾多。我喺前，如果喺前線見到嘅話，如果夢遊見到嘅話，係咪佢有咩需要我去幫佢？係咪？但係唔係話整一個大台出嚟去分發呢啲咁樣嘅嘢啊嘛？唔撚使噶。我想講一個好重要嘅一點，你哋所謂嘅廢中又好，中產又好，乜乜都好，你哋想幫年輕人啊嘛？你哋親身落現場就係對年輕人最好嘅幫忙。 冇錯， 你係打後，你唔使衝前，你喺後邊。屌你老味，打開懷抱，你冇錢食飯幫你，你見到噶嘛？嗰啲嘢你親眼見噶嘛？係咪？如果你擔心佢哋安全，自己攞個頭盔落去，就咁擁喺前線，跟住走咯。你自己親身做，唔好假手於人，唔好再假手啲乜嘢代理人，咩大台，乜撚嘢基金大台，唔撚好再假手於人。香港嘅民主係要自己親手去幫㗎，係要自己親手去爭取㗎，唔係你坐喺冷氣房睇電視，民主會跌俾你㗎，冚家產。唔好再兜售贖罪券，唔好再賣贖罪券。依、這個世界冇贖罪券呢件事嘅，係咪？而家只能夠全民起動、全民抗爭㗎咋？抗爭唔係走上街屌你掟石啊，唔係啊！你是要落現場，你要在現場，不可以再坐在冷氣房看直播，send WhatsApp喺個group度，屌你喺 Facebook 度 update 兩個 status， 嗰度 share 兩篇文就好撚慘啊！唔撚係咁啊！你要屌你諗乜？你要幫嘅，你落去推填下又好，俾錢嗰個真係嗰、那個，你見到佢冇裝備，你攞去買裝備，攞去買裝備，但你要親身喺現場。你明唔明啊？你唔好再假手於人，香港嘅民主唔能夠個同埋個自由嘅捍衞，唔能夠再假手人於人噶啦，唔能夠再話揾屌你啦，乜俾啦，捐錢俾啲政黨啦，捐錢俾呢個幫你買飯啦，邊個買飯票啦，屌你啦咩我夾啦，唔撚係咁啦！而家香港地，你要燒嘢食，你就要親身自己去買炭、買叉、買嘢食，冇撚再指意人哋幫你做，冇人幫你做。自己做，轉頭翻嚟見。